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四集，婊子无情。安曼直挺挺地站着任他说，头皮一直发颤。姓赵的是个笑面虎，话说得越轻，手下得越重。今天这事儿善终不了了，安曼得求他，哪怕膝盖已经软成了面条，也得往死里求他。 你不会做人呢，换了你赵哥，这辈子都得低调。低调你懂不懂？俗称夹着尾巴做人。你知道这消息哪来的？别人截图发给我的，还是匿名。瞧瞧，你得多得罪人，别人才会在你背后使绊子下刀啊。 原来是犯了小人了。安曼恍恍惚惚的，脑子里闪过朋友圈里一个个的名字。会是谁呢？谁都像，谁又都不像。 本来啊，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早就走了。你赵哥大度，也不想追究。只是一来这次碰了巧，跟你离得还真近。二是你这小娘皮太伤人了，还跟那些错的人都没结果。你赵哥花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那也是辛苦钱，不是天上掉的，扔水里还打个抢呢，存银行还有利息呢，到你这儿就成了错的人。你给解释解释，你赵哥错哪儿了呀？ 赵江龙带着笑说，后来脸色渐渐的狰狞起来，顺手就把手边的酒店杂志卷成了滚筒，像着以往脾气不好冲着他发泄一般，一下下的抽着他的头和腮。 解释解释，给解释解释，错哪儿了？ 安曼的嘴唇哆嗦着，扑通一声就给他跪下了。刚一开口，安曼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给赵江龙磕头，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很多。 赵哥，赵哥，你放过我吧，我一辈子都感谢你的恩大德。我知道我花了你的钱，你放心，我一定拼命去挣了还你。我好不容易遇到秦芳，我跟他婚纱照都拍了。赵哥，你只要抬抬手，我一辈子都是好日子。求你了，你千万别跟秦芳提这事儿，我求求你了。 安曼哭得特别惨，赵江龙抽了一张纸巾递给他擦脸，又换了一副和气的脸色来跟他说话。安曼怔怔的看着赵江龙一张嘴开开合合，愣是什么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全都是秦芳，秦芳。 安曼，我就喜欢你是个明白人。 秦放不仅长得帅，能力也很强，和朋友合伙办的公司风生水起的，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很专情。秦放的初恋女友陈婉意外溺亡之后的六年，他身边都没有别的女人。秦放主动给安曼打电话的时候，安曼的感觉就好像是天上掉下了一个金元宝，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他的脑袋上。这是他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好的男人了，多想抓住啊。他比所有的演员都用心，白天黑夜地琢磨着演技，把见不得光的安小婷藏在箱底下，打造出了一个秦放喜欢的安曼来。累是真累呀，但是甘之如饴。累点怎么了？古代女人后宫争宠比他这可复杂的太多了，那还只能争取到 0.0 几分的皇帝，而他得到的可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秦放啊。当然有人嫉妒他，惦记秦放的女人那可真不少，秦放端看他怎么应付，而自己却笑嘻嘻地来了一句， 我就是要膈应那些见不得我好的贱人。 秦放就喜欢这调调，他不喜欢女人太软弱，太逆来顺受。有人刮你的脸吗？那就加倍打回去。千里长堤那可是安曼一点一滴筑起来的，只是临到头忘形了这么一次，老天就派了一个姓赵的让他溃堤， 太不公平了，叫人怎么甘心死都不能瞑目啊。赵江龙舔着脸看着安曼，脑子里的那股邪念跟着身下那股子邪火一样烧得突突的。安小婷这个女人当初只是他包养的几个外室当中的其中一个，除了年轻漂亮之外真没觉着怎么特别。可是今天不同啊，不晓得这三年他吃的什么米，身上那股子不一样的调调还真的就像安曼之于安小婷这个名字的差别一般。再说了，他现在可是秦放的女人呢、啊、从别人嘴里夺食总是别有一番刺激的。赵江龙伸手去扶安曼，另一只手开始肆意地顺着他的腰线往上抹，干笑着说了句： 想哪儿去了你，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你赵哥是逼人走绝路的人吗？ 安曼僵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他老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了，赵江龙和他之间又哪有别的什么可以聊的呀。远在敲门之前，远在赵江龙白天笑着说你一定要来的时候，安曼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满心以为自己能够应付，又不是没跟他做过，就当被鬼压了一次吧，此后一了百了。事到临头了才知道那是真的不行，他费了那么多的力气才把自己脱胎换骨成了安曼，实在是做不到像以前那样对着赵江龙这样的人承欢。安曼瞬间像是被电触到一般，死死的就把赵江龙的手给攥住，嘴唇嗫嚅着说道： 赵哥，除了这个我们都好谈，真的都好谈。 安小婷，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自己不知道吗？怎么给脸不要脸呢？ 赵江龙瞬间就火了，一巴掌就把安曼打得眼前发黑，连骂带打，又是劈头盖脸的几下。男人下手很重，又都是招呼在头脸这种脆弱的地方，安曼的血都冲了脑袋。可他真的有那么点邪性，让赵江龙这么一打，原先自己的内心还在犹豫着，可是此刻就真的变成敌死不从，挣扎着踢打撕咬，拼死也不让他得逞。而撕扯之间，赵江龙突然惨呼一声，捂着肚子腾腾腾地倒退了几步，安曼的鼻子下头全都是血，呼吸之间都是满满的腥味。他颤抖着抬头，正对上了赵江龙哆嗦着伸手指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赵江龙的小腹上插着一把刀，而鲜血正迅速地求上了白色的浴袍。安曼彻底的懵了，刚刚真的是自己动刀了吗？可是哪儿拿的呢？自己怎么捅过去的？过去的几十秒钟太过于混乱，想去回想，但是脑子里只剩下了大片的空白。他哆嗦着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白皙纤长的十根手指，左手中指上戴着订婚戒指，不记得了，自己完全不记得了，连哪只手拿的刀他都完全没有印象。一声闷响，赵江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安曼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到住处的，他失魂落魄地上了楼，哆哆嗦嗦掏出房卡开门。屋里很黑，静下来能听到秦放熟睡的呼吸声，而黑暗当中，安曼的背倚着墙根站了好久，直到远处大街上突兀地响起了刺耳的车声，他才哆嗦了一下，跌跌撞撞地扑跪在了床边去晃秦放的身子，开始很小的幅度，可是后来就有些失控了，他哭着叫他： 你醒醒啊，秦放，秦放，快醒醒啊。 秦放睡得很沉，安福灵药物的外力把他拉进了深重的睡眠，而在睡梦里他正困掩在一个场景之中。那是个旧时代老式的京戏戏台，两边拉起了红布帘子，后头的拉唱班子好生热闹，锣鼓胡琴京二胡 台上生旦净丑，唱念作答，蟒佩者靠，寿带思涛，挤挤衣堂。他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个子小，趴着戏台拼命仰头，也只能看到下头的厚底靴、朝方还有云履，随着急嘈嘈的鼓点上下翻飞，叫人目不暇接。再然后他突然发现，在戏台最靠里的位置，翻飞的各色衣袂下摆，起落的各式戏鞋之间，出现了一双断面的高跟鞋。那鞋头镶着一颗颤巍巍的珍珠，足面光洁，小腿圆润，旗袍的前后片微微浮动。京戏百音逐渐淡去，到了最后，偌大的戏台之上，万千影像独独只剩下了高跟鞋的足音。凌晨两点多，旅馆前台正在打瞌睡的夜班当值洛荣尔甲被安曼摇醒了。夜里寒气很重，安曼穿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口罩都套上了，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红红肿肿的，带着哽咽的声音跟他说： 大叔，我母亲得重病住院了，我现在得马上赶回去。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